韓核武對世界和平構成的嚴重威脅。韓聯社報道，今次是拜登就任之後首次有白宮高級官員直接評論北韓核問題。普薩基當地星期五在記者會上說，北韓的彈道導彈和核擴散活動對國際社會的和平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拜登政府有明顯重大責任壓制北韓有關活動，將會檢視一切可行選項，並且與南韓和日本等的區內夥伴緊密合作，以定應對平壤的戰略，包括透過外交途徑以確保國家和盟友的安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普遍晴朗，預測天晴，但是部分地區有煙霞，下午溫暖和乾燥，吹輕微至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下個星期朝早清涼。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咧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创知中学，咁就系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九龙塘会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咁另外咧喺青葵公路去丽景方向近一号货柜码头对开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青衣工业中心。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丽景方向近一号货柜码头有意外，车龙排到青衣工业中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东涌达东路去机场方向，介乎美东街至到顺东路之间一段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咧，快线重开，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达东路去机场方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介乎美东街至到顺东路之间一段啦，而家嘅慢线系仍然封闭，快线重开。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咁另外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荃湾德士古道北一段近荃锦交汇处一带亦都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惠泉体育馆。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政府喺佐敦实施嘅防疫措施，现时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一段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系介乎金粟街至到南京街之间嘅一段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咧，都系封闭噶。一带咧都系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一年的时间已经去了三个礼拜，今天是1月23号，全世界大家最注意的事情这几天都在处发生。我相信因为节目本身不是一个追住个新闻时间的一个节目，所以都很难跟得那么贴告诉大家听这个发生的事我怎么看法。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呢，我当然一定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在处期待一个对全世界人民有好处的互动，而不是对全世界有坏处的互动。我亦都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期待，美国人民、美国的精英阶层、美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的研究机构，他们一定会适应现在这个变化， 作出正確的回應，同而呢引導整個美國走向美國人民需要的方向、有益的方向。而美國人民的方向正確、有益、有建設，亦都會反轉頭幫助整個世界得到發展。所以當我睇到德國一個資料話，而家美國搞成咁，呢個中國嘅嗰啲領導人啊，或者中國嗰啲外交嘅人啊，一定係咪咪嘴笑噶啦咁。我唔否認我見到呢個情況，但係的確亦都係好難怪，因為事情發展咧係即刻相反嘅。譬如好似講到咩美麗嘅風景線啊呢啲嘢，咁啊短短時間裏面就調轉咗嘅，咁難怪亦都有呢啲咁嘅情緒。不過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嘅，我哋應該嘅做法係見到呢種情況，大家一齊去吸取經驗教訓喺邊一度。事實上我哋睇下呢個前一輪美國國會山莊嘅情況，如果我哋將呢一個歷史鏡頭一路用一個歷史嘅長鏡，從中國、希臘、羅馬一路到後來好多嘅我哋世界各地嘅政府、歷史嘅不同嘅政府，其實對呢啲咁嘅政治嘅事件咧，都積累咗好多經驗，尤其是係民主政體，希臘、羅馬，而最典型嘅係希臘同埋羅馬，佢哋係而家西方式嘅民主政體嗰個源頭嚟嘅。喺佢哋過去嘅時間裏面都處理過呢一種突然間事情反轉咗嘅呢個嘅狀態。咁當然好多人就圍繞住民主嘅呢、這個嘅一種全面嘅圖騰式嘅肯定。但是我好希望、好崇尚、好認為民主係圖騰嘅朋友，包括好多話我唔係幾注意、唔係幾欣賞民主嘅呢啲世界各地嘅聽眾，我希望大家明白，民主係一種整個人類社會嘅政治管治裏面嘅某個階段嘅一種曾經好好嘅形式，而呢個形式嘅到某個階段之後咧，佢又一定會有因為環境嘅變化而作出某啲相應嘅呢、這個改動，甚至因此而崩塌。好多時候都係呢個制度本身產生咗某一啲嘅呢個互動嘅情況所形成嘅。譬如好似舉個例，我最深刻嘅近年嘅印象就係、我一直都諗唔清英國人。好多嘅英國嘅同我同齡嘅呢啲朋友，佢哋投票話英國要脱歐，咁啊英國嘅年青人認為應該喺翻歐洲度，咁於是投票結果大家知道，而家都已經變成事實啦。但有個諾貝爾獎嘅得主就咁講，佢話脱歐呢個問題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本來就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就唔係一個黑同白。一同二，你哋揀一個啦，嚟好似聽遺式咁樣嘅一個咁嘅行為，而係一個下圍棋嘅思維方式嚟做出嘅判斷。但事實上喺當時嘅英國作出呢個判斷嘅時候，結果做咗啦咁。但係佢哋究竟知唔知道每一件事後面將會產生咩結果咧？咁佢哋係冇清楚咁諗嘅。亦都冇時間、空間互動嘅結果係點而作出思考，而係相當情緒化。當然亦都包括有啲唔係幾好嘅引導，等佢哋誤導咗。特別係啲年紀大嘅英國嘅嗰啲公民啊，就好簡單咁睇呢個問題。好啦，咁而家一切都作咗決定啦。嗱，呢啲決定仲未至到好毀滅性。如果你話去到一啲好重要嘅人類嘅方向性嘅決定，係唔係可以用一種咁簡單嘅方式 搞个公投啊，搞个大家嘅投票啊，咁就可以解决咧咁吓，抑或系譬如好似话我哋而家互联网时代，老实讲嗰啲青少年嘅嗰个互联网嗰、那个人嘅情绪嘅反应，系最容易反映咗一种民粹嘅一种嗰一个钟头嗰半个钟头嗰个意向嘅。咁如果你话成个国家嘅发展系需要复杂思考讨论嘅发展，而只系一个咁简单嘅民粹性嘅，好似喺个TikTok 啊喺边度咁做一个测试啊，大家同意呢样嘢喎，咁嘅时候咧就作出决定咧，我好相信咧呢啲咧正好系暴露出我哋人类嘅制度性嘅缺陷。嗱，我唔用边个国家。边个西方东方嘅问题，我觉得我哋人类喺自己发展过程里面咧，系会有好多呢啲制度性嘅缺陷嘅。你譬如说我哋讲到罗马，有朋友问我点解话美国话佢自己系罗马嘅继承人，咁啊美国系咁睇，我就好简单举咗军事嘅问题，即系军团啊、基地啊呢啲问题。其实喺罗马到最后。臨到羅馬整個政體改變嘅嗰幾百年咧，係有好多好重要嘅，就係所謂選民基礎嘅變化而造成羅馬整個嘅走向嚇。當羅馬最後嗰幾任嘅即係嗰三百年嘅幾啲皇帝，將整個選民嘅體制改變咗之後咧，羅馬嘅走向就唔同咗。原睇羅馬嘅選民咧。他是要俾钱啦、交税啦，要为国家打仗啦，要好多贡献俾嗰个社会，先至会成为罗马嘅公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到呢个公元三世纪嘅时候嘅卡拉卡皇帝，佢系作咗个改变，就俾所有嘅人都可以攞到所谓公民权。嗱，用现代嚟睇，好似呢个系一个好进步嘅做法，但事实上呢、这个恰恰就系将罗马整个体制。走向瓦解的开始，因为当个公民权不是有那么大的代价和贡献就拿到这个权的时候，很多东西呢不是那么认真能够处理好国家的方向，而事实上执政者是有意图借用这些这样的改变是来巩固他的这个家族的统治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目前的情况，如果将这个情况比较下建国初期的华盛顿时期几个大的美国国父们的当时的讨论方向，啱啱嗰个时候呢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咁究竟对法国大革命点睇法呢？咁美国的领袖们呢是有完全不同的睇法的。咁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关于民主啊呢啲发展过程里面，我好希望我哋所有的能够同呢个节目有沟通嘅朋友，清楚地知道，唔系一个简单民主就系好嘅，系好嘅图腾。这个管治方式或者话集权式嘅管治方式，就系一个坏嘅图腾。唔一定系咁嘅，我哋要俾清醒啲去考虑下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各方面嘅环境嘅互动，究竟点样样先至能够使到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同埋推动。因此我觉得期待嘅就係美国喺 新政府上任之後，他們之間的互動能夠找到一個方向。而這個在美國250年的時間裏面呢，已經是不止一次的了。最嚴重的可以去到內戰、南北戰爭，最嚴重的可以去到這樣。當然也有很多種能夠解決的方式，但我們一定要明白地知道，在過去形成這種制度的優越的時候，是有一個重大的世界條件的。在美國來說，當時他們的制度的內部衝突能夠得到解決，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美國的邊界不斷可以向西拓展，即是由東部一路向西拓展，有足足很長的時間讓他們拓展自己的空間。很多問題都是通過這個拓展而解決了自己內部的張力、內部的矛盾和鬥爭。而全球這過去幾百年的民主發展，也都是因為有很多殖民地，他們可以將他們內部的那個對抗的張力和那個消耗自己本國內部能量的這些東西轉向他的海外邊疆來去變化。而美國在最戰後這一百年，即是上個世紀打完仗這一百年到現在呢，他同時除了沒有了本國的邊疆的擴展那個緩解張力之外，他就變了是向世界各地拓展，無論是向歐洲、後來的蘇聯的瓦解等等，都是一個對外轉移了。好了，就到這個世紀、21世紀的時候，他的問題就是出面有了一些不同的情況了。無論是各國自己的主權，亦或是有中國、俄羅斯、歐洲這些的難以任美國為所欲為的拓展邊界那個情況的解決，於是呢他的困難就要叫做內卷，即是向內延伸回入他的本國裏面，所以才會出現現在即是這幾年的我們見到 的情況。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說哪個制度最好、哪個制度不好的問題，它都要放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和當時各種的互動的情況的結果來看的。那因此我們期待呢新政府的上場，他們的問題能夠解決，他們都有很多豐富的歷史經驗，他們都有很多豐富的歷史實踐，和他們的學者團體、知識界是很有這個才能的。當然我們都不能夠太寄望於參眾兩院的議員，因為參眾兩院的議員基本上是受遊說團體基本上影響了的，所以呢那裡創新的事可能不多，反而是期待各間大學、各個研究所、所有民間的知識界、精英界要去研究一下美國怎麼去解決現在美國目前內部存在著 的問題，找出自己的新方向。這個是我想是世界人民的一個期待。所以正如我們中國政府的負責人說，中國的發展不會寄託在人家的混亂那裡，我們不想人家混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存在著的問題，大家給心機處理好自己內部的事，然後調整好彼此的關係。正如基辛加博士說，美國和中國要快點坐下來去解決21世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一個只是說這個修昔底德陷阱的避免的問題，還有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有 AI 時代的變化，還有人類已經從比較成熟的那個21歲、22歲之後投票，或者有個選舉權，運用他的權力是有很多的條件的時代，變成現在呢很簡單你只要鬥夠這個年齡乜都得㗎喇咁。所以我哋睇下而家个社会嘅变化呢，就的确唔係好似以前咁一个又好成熟、好谨慎嘅选民嚟考虑问题去解决，而係好快脆一个钟头之内好多事情都出现。好似呢次国会山庄嘅事情， 事前的十几个钟头已经号召这样号召那样，所以很快脆就形成一种连美国这么强大的资讯系统的政府都没办法控制得到，或者在里面的充满着因为资讯组织对抗的混乱所带来的全世界现场的了解。当看到美国当时的情况的时候，所以我想起八九六四。八九六四是第一次全世界人通过这些这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比较现场地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亦都想起九一一前后那个中东的情况，伊拉克的战争等等。即是我们看到现代的资讯科技和 AI 的情况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冲击几大。可以讲话你都未想清楚，你都未看清楚那件事发生了，然后就要你决定你想怎样。我们看到美国呢，它是的确很强劲的，即刻能够作出很果断很严肃的处理，无论你赞成或不赞成，它就是很果断很严肃地处理了在镜头上出现的人物，它做过什么事，政府即刻采取措施。咁而家咧都有好多人咧，即係開始美國政府要處理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新時代。呢、這個新時代的確我哋呢一輩人唔係，如果唔係就回顧到過去六七十年，哇！原來咁多個時代嘅變化，有好多歷史經驗喺處重複緊嘅。我相信咧，我哋都唔會感覺到啊、那個環境而家係咁變化法。我绝对清楚年轻的一代，特别我很多时候跟十七八岁那些孙那辈或者二十多岁的那些学生讨论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跟他之间的代沟是几咁这个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几咁不同，但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记得我？ 朝天边仲有星星，我一定记得你。 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但说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眠，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只为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恋一生差一些不看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情与爱是无从更改，未更改却因何分开，失去你才明白未可舍弃，但始终祝福你宁愿我这天地，一丝丝一点点笑我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 常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一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一丝丝一闪闪处为忆记，一幅幅一声声一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围封佐敦受限区域，街上设有多个临时检测站，亦停泊了采样车，陆续有居民落楼检测。他们排队登记身份证之后接受检测，完成后领取杯面、口罩等物资，然后再向职员申报住址和电话，领取手带。有接受检测的居民说，排队的人多，用了一个钟头才完成整个程序。又话，寻日围封消息传出之后，当局冇确切交代，直到邻居通知先知道安排，但系理解政府嘅做法。多个纪律部队参与围封行动，现场设有指挥中心，民政处派翻译员到场，为少数族裔嘅居民解释安排。多间传媒在围封公告清晨生效时正在围封范围内采访，所有记者亦要接受强制检测。今早有工作人员到酒店房拍门，要求在特定时间到指定区域的检测站接受检测。记者于是离开酒店寻找所属区域，途中尝试拍摄采访，被警方截停和登记身份证资料。在检测之后被要求返返酒店，警员警告记者应该留在酒店范围，如果再被发现离开处所会被票控。政府围封佐敦受限区域，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有关消息由传出至落实历时近20小时，变相俾当区居民有时间离开，担心病毒可能传开，认为政府一有决定就应该马上执行。他亦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向受措施影响而未能翻工的人士提供每日大约500至1000元生活津贴。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同一节目话，如果有员工因为今次安排未能翻工，雇主不要扣人工。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公民党余德宝说，受限区域内有不少居民近日已经接受强检，质疑安排浪费资源，劳民伤财，认为当局应该将检测资源投放在其他重灾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表示，有信心确保东京奥运如期在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巴克在东京奥运开幕倒数半年的仪式透过视像发言，他未有直接回应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指日本政府决定取消举办东京奥运，只是承认举办奥运会是艰巨任务，首要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他说大会正考虑所有方案，并有一系列措施可以根据疫情落实执行，包括規管隔離檢疫、奧運村的社交距離措施和快速測試疫苗接種等。另外，日本放送協會說，在東京都處於緊急狀態下，奧運籌辦方面正採取非一般籌備工作， 目前的焦点是下月在东京举行的韵律泳资格赛能否如期举行，以及怎样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至于观众，报道说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包括设定观众上限，甚至闭门作赛，将在春季之前作最后决定。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温暖及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午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慢线意外，以及是青葵公路去丽景方向近一号货柜码头对开的意外，同埋东涌达东路去机场方向介乎美东街至到顺东路之间的意外已经全部清理好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是挤塞，车龙排到爱民村，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再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咁另外荃湾大河道北去荃湾路方向近荃新天地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绿洋新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一般学府进入特殊学校，佢有咩领悟 咧？一班里面咧，就会有教学嘅人员啦，我哋有治疗师啊、护士啊、社监啊，我哋等等咧，系一齐去开会嘅。按个别嘅学生，佢哋唔同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商议佢嘅学习嘅进度啊、学习嘅内容啊等等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西区扶轮社康智神辉学校邱信怡校长。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 50年后知，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我想将个话题转一转咧。我而家喺个播音室里边咧，我手头上有两份。两个而家全世界最强大的两个政府的两份报告，一份咧系呢个我旧年嘅呢个2020年11月17日美国之音呢、这个我嘅收到嘅时间吓，美国之音所发嘅即系关于应对中国嘅挑战嗰份报告书，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即系70几页吓。用好詳細嘅講美國政府將要應該點樣對付、點樣應對中國嘅發展一份報告。咁呢份報告咧，成份就係針對點樣回應中國嘅強大嘅一種策略嚇。咁啊，好詳細嘅一個策略。我為咗要做好呢個節目咧，我好小心存住呢份報告。睇住呢份報告，睇下嘅情況，周邊發生嘅情況，同呢份報告嘅影響有咩關係？同過去上一個世紀，肯南先生嘅 Project X 針對蘇聯嘅全份嘅嗰個報告嘅執行嘅結果，咁而家呢一份又係全份針對中國嘅呢個會點樣執行咧？咁我就好留意，即係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同埋國際關係研究者咧，我係極之注意呢一啲基礎性嘅嘢。咁就係喺呢個前幾日就係2021年1月11日咧， 我就在网上我的助理给我一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政策的白皮书，它的标题叫做《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与合作》。在人民网和人民日报上面的，就是你会看到的。咁呢两份报告呢，而家都摆喺我台面，係我书房里面呢，我係作为一个基本性嘅参考嚟睇嘅。咁因为已经讲咗好多次美国嘅嗰份报告，我觉得我都应该讲一讲中国呢一份係点样。头先我都讲咗啦，係2021年1月11号时间係6点19分嘅时候发表出嚟嘅，係人民网同埋人民日报。题目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这份报告我对照美国那一份，大概我相信都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意图的。美国那份是有意图组织全球，尤其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也都包埋欧洲，他们的追随美国路向的那些国家，一个全球性的对抗中国的指导。而这一份呢，就是中国政府他们一份白皮书，是讲他怎样跟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他主要是指这份报告主要是指南南合作的国家。南南大家要清楚一下，南是南方的南，两个南方的南，南南的方向。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有所谓南北的问题，北呢一般是讲地球纬度以北的已经发展了的先进国家，即是西欧啊、北美啊、苏联啊，这些这样的国家是属于呢北的国家。然后南的国家就赤道以南，而是指未开发未发展仲是很穷困 的南方国家。所以呢，上个世纪就有一个叫南南合作的方向，即是说呢，发展中国家互相联系团结合作来呢发展自己。所以这个是南南的方向，就不是南北的问题。即是说呢，中国政府来讲呢，对于欧美的是北的问题，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呢就是南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报告呢是讲跟这个未发展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将自己是界定是发展中国家。他的界定是这样的，就是以中国的人口有几多还未达到这个脱贫很穷困的情况，所以他是这样定。但现在呢，因为已经宣布了这么多脱了贫了，他界定自己是一个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就是说他还需要成长要发展。这个定义就已经跟说要跟西欧北美拿好处的时候那个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是不同了的，就是说他还是追求自己国家的发展，所以他定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从这个角度。你知道在过去的很多国际条约里面，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有很多的优惠啊、支持啊等等。咁啊，美国就认为呢，呢、这个过去俾得中国太多呢啲好处啦，等佢壮大起嚟，而家呢好后悔，唔应该俾佢呢个身份。咁就有好多呢啲外交上嘅各种各样嘅拗叫。咁呢份报告呢，係佢用嘅 term 呢，佢用嘅词语呢就係、是、白皮书。我哋好少人特别去一般老百姓呢有好少留意咩白皮书、蓝皮书呢啲咁嘢。咁呢本呢係白皮书，即係政策嘅呢个新述嘅一个嘅一份报告。咁我喺啱啱因为收嘅时间好短，啱啱睇得唔係好详细，我仲係啱啱开始咗，所以呢我仲需要俾时间去细读呢一份嘅中国同呢南方发展嘅国家，即係嗰啲比较穷嘅国家嗰个发展嘅嗰个政策。咁就係我哋俗语所讲嘅呢个丝绸之路嘅一个发展嘅平台。但係而家丝绸之路已经延伸向欧洲啦，而 已經延伸到咧呢個歐洲嘅國家咧都會參加。咁所以咧，絲路嘅計劃已經唔係淨係一個同發展中國家嘅嗰個平台。咁呢份報告就係一個咁嘅政策嘅白皮書。咁呢一份嘅報告咧，我如果攞嚟同美國嘅比較咧，我就感覺到一個好典型嘅情況，好明顯兩大巨國、兩大超級嘅呢個巨國、大國，美國顯示出非常之恐懼中國嘅挑戰，所以成個報告係處處研究中國、中共有咩問題，佢嘅挑戰會係點，點樣應對，係好緊張嘅。你會睇到係一種咁嘅態度。而中國呢一份咧，佢係國務院新聞辦，即係差唔多係嗰啲國務院級嘅報告。美國嗰份咧就係國務院外交部嘅研究所嘅政策報告。雖然佢聲明話佢唔係一份政策白皮書，佢只不過係一個研究報告啫，唔係要去影響下一屆政府。咁但係中國政府呢一份咧就講明呢份係一個政策白皮書，係佢要同呢個整個世界點樣互南方國家嚇，特別係南方國家點樣互動嘅一份政策嘅聲明。咁啊，呢個有個好大嘅唔同咧，就顯示出一個制度嘅自信同埋一個被挑戰嘅一種緊張嘅反應。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读呢份报告咧，好有兴趣嘅就系报告里边好多我哋春秋战国时代嘅好多嘅一种文化嘅言传吓。佢好似喺我睇呢份报告嘅时候，我好强烈地就谂起呢个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守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咁孟子就话：呢、这个世界唔系净系讲利，仲要讲义。咁呢篇咧就好出名嘅《论义利》嘅春秋战国嘅即系外交同埋国际关系嘅一篇嘅好重要嘅国际哲学嘅一种讲法。咁呢个论义利咧嘅观点啊，喺呢个报告里边咧就非常之突出嚟讲出吓，佢非常强调要按呢个人类嘅共同嘅价值，呢、这个价值系咩咧？系要人类要共同发展，要公平，要正义，要有民主，要有自由嘅全人类共同价值。佢强调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他强调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是源于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的理念，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说话呢，在我小孩读书的时候呢，就几乎呢就是我现在回头看呢，是第一次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概念。咁啊，孫中山先生就非常之強調嘅，所以我哋見到孫中山先生咧好多嘅題詞咧都係天下為公呢四個字嘅。咁佢原文咧就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嚇。咁啊，佢呢個報告就講我哋要崇尚親人善鄰、親人義，同咧鄰居要好和好相處，要協和萬邦。要和衷共濟，守望相助，非常强调咧，我哋中国嘅对外关系系要造就一种 義同利共存，天下一家，同人類同人哋嘅國家命運與共，推崇追求公正合理嘅國際關係，堅定做全球嘅發展嘅貢獻者。嗱，咁啊，成份嘅報告咧係好多中華文化嘅用語同埋想法嘅，嚇，譬如講到要投桃報李，嚇，話中國嘅發展咧一直以嚟好多謝第三世界嘅國家，無論喺聯合國亦或喺邊度，都係咧受到第三國家嘅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嚇，佢強調呢個中華文化崇尚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嚇，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所以當我哋睇到呢個最近 CCTV 嘅一個電視嘅劇集《跨過鴨綠江》嗰首主題曲《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嗱，呢一種咁嘅恩義分明，嚇，呢個咁嘅態度咧，喺呢份報告裏邊咧，好好清楚。佢話七十幾年嚟，中華民族砥礪奮進，從積貧積弱。嚇，大家都知道，我喺前幾個月、個零月咧，應該兩個月到啦。講到呢個1920年嘅辛丑和約嗰、那個情況嘅時候。我後來收到好多嘅一啲社團，有啲嘅會社，特別係嗰啲政協嘅嗰啲團體單位，俾我一啲信息，就覺得我引述呢個辛丑和約嚟話俾大家聽，我哋國家以前係點樣俾人哋欺負嘅，非常之好，希望我提供多啲呢啲材料。咁我喺度順便就答啦，我嘅材料呢是來自，我公開講咗，是來自國家的《人民與歷史》的雜誌，嚇，佢嘅裏邊嘅資料。咁啊，亦都順便回答有啲朋友，好多朋友咧就寫咗好多電郵嚟俾我，俾我哋電台。咁啊，有啲係補充我嘅數據，有啲係更正我嘅數據等等。我喺呢度一並答覆，非常感謝我哋嘅聽眾，無論係來自西雅圖、三藩市、新加坡，所有嘅各方面嘅地方嘅聽眾，佢哋原來咁細心，每一個數據都同我去核實。咁佢啊有個朋友咧，就係核實呢個關於即係呢個阿塞爾拜疆同亞美尼亞之間嘅嗰個衝突，究竟賠幾多錢嚇？咁我啊叫即刻叫即係幫手查，查完之後咧。我一并答覆咧，我就系喺我自己嘅个人个网站度咧，就查清数据之后咧，再答，即系已经上咗去，大家可以喺嗰度睇。所以逢系有好多好精细嘅、精准嘅数字啊等等要求嘅时候，我咧可能就会喺嗰个网度去报啦，去讲啦。因为咧，我喺呢度咁讲，有阵时一讲数据，讲啲数字，譬如好似话咧，系咩单位，系 billion 啦、million 啦，咁有阵时译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可能有阵时会讲得唔准确嘅。咁我希望咧，这个我能够尽量准确啲去回答。咁所以我希望嗰啲对啲数据想核准嘅，请你咧上一上我网睇下我答复咗未啊。咁呢点咧啊，无论点都好，我系非常感谢我有咁多嘅朋友咧，原來咁著重嗰啲精準嘅數字同埋嗰個描述嘅，我將會砥礪自己做好呢一方面啊，使到自己咧係一個能夠好理性、好科學去闡述問題嘅一個人，而唔係只係講話我熱愛祖國，所以我就猛講愛國主義嘅嘢。愛國主義嘅嘢我一定講，但係我本人亦都係一個咧呢個人類主義者啊。大家我哋公司好多同事都知道，我好长时间以嚟就係强调喺热爱自己嘅祖国基础上嘅人类主义者。我哋爱祖国唔等于我哋对人类不负其他嘅责任。所以我係从呢个角度嚟睇嘅。因此我觉得睇到呢份报告讲到中国人从积弱逐步走向而家嘅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唔仅只係希望自己过得好，亦都希望别人过得好。嗱，咁呢個提法咧，就等於我喺就喺我上個舊年就上個月，即係講到十點嘅對世界嘅影響嘅時候咧，講到 第十点关于脱贫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些好的政治家讲，他就说我们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最后结果是人民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得到进步、得到发展，就不是只是讲他有没有行一个某个程式、某个仪式。咁呢个呢，我觉得中国人民啊自己嘅生活过得好啦，佢希望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好。正因为呢一点呢，美国政府嘅报告就咁讲嘅。佢话中国呢而家搞緊个叫做超民族主义，係将自己嘅感觉意识形态传播俾全世界。所以呢个系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系一个极大嘅危险。我觉得呢啲咁嘅讲法呢都系将民主睇为系绝对嘅、不可调整的、不可微调的、不可发展的，就是人类的永恒的终极。我相信这些朋友对事情看得太简单。人类永恒的终极会在哪里停下来大家都不知道。最大可能就是我们的愚蠢造成我们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停止。但是不是一个某个社会制度、某种选举方式就是人类的永恒。所以福山教授讲到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呢，他都知道自己用错了这个字眼了。因为历史的终结呢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可以说怎么怎么的。历史本身是亿万人，是数以万年计的这个积累走的方向。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国的报告是如此去针对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我哋感觉到咧，呢个确实表现出一种自己制度嘅弱点嘅恐惧。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生命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